心，忘掉你喜欢的歌，帮助我的眼睛，眼泪掉不下来，我还是很快乐。 听到的那首歌叫做《盛夏的果实》，我想它的经典不用我过多介绍，它是莫文蔚2000年的作品，歌词的第一句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对感情的无奈，